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门打开后，一身黑衣的胡列娜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的脸色看上去极为苍白，手中还拿着一杯血腥玛丽，缓慢地喝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杀戮之都内强者的习惯。除了唐三以外，几乎在杀戮之都内有十个以上圣城的堕落者都会经常喝着不知从何而来的血液。看了一眼胡列娜手中的杯子，唐三眉头微皱。胡列娜没有靠近唐三，而就是站在门边。他很清楚，在这个杀戮世界中，每个人的警惕性都是极高的，他不希望因为自己无意的行动而引起唐三的误会。 有什么事吗？ 我希望和你联手。 联手？地狱杀戮场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吧？每一场比赛只能有一个获胜者，如果我们遇到，怎么联手？ 胡列娜淡然一笑，眼中的血红色光芒退下几分。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这些天胡列娜也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着，如果不是她也有一块头部魂骨，再加上她也有同样坚毅的性格，恐怕她早就疯了。可和唐三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些，今天好不容易将杀气压下去几分，这才来找唐三。 我们是不可能在比赛中碰到的，只要超过50个胜场，按照杀戮之都的规矩就不会相互碰到。我来找你并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希望和你在冲击地狱路的时候联手。 地狱路？ 虽然在刚来到杀戮之都的时候唐三就听说过这个说法，可是对于地狱路的情况他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他也曾经询问过那名黑纱少女，但那黑纱少女却没有给出答案，说是地狱路乃杀戮之都的最大机密，只有百胜者才有知道的权利。 是的，就是地狱路。你我虽然在地狱杀戮场即将获得百场胜利，可实际上我们的实力未必就比曾经面对的对手强，只不过我们都有可以在没有魂技的情况下制胜的能力才能走到现在。更准确地说，你我都并不是真正的堕落者。你不用反驳我，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应该和我一样是来此历练的，对吗？ 胡列娜的这番话可信度极高，至少没有破绽，而且胡列娜的身上杀气弥漫，但此时看着我的眼神却非常真诚。这和参加地狱路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如果你不是堕落者，历练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了，那自然要通过地狱路才能离开这里。而且地狱路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不论是你还是我，单凭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通过，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才有成功出去的机会。 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呢？谁知道你会不会在背后捅我一刀？别忘了，这里可是杀戮之都，任何人的话都不能随便相信。 咬了咬下唇，虽然胡列娜明知唐三的怀疑在这个地方是很正常的，但她心里还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内心深处，胡列娜确实喜欢上了这个英俊的青年，但她今天来找唐三却与感情无关。 如果我没看错，你应该是来自昊天宗吧？虽然没有魂技，但你的昊天锤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那又如何？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将我的来历也告诉你。我叫胡列娜，来自于武魂殿，我的老师就是当今武魂殿的教皇陛下。 原来胡列娜就是教皇的亲传弟子，难怪父亲会说她才是黄金一代中最值得我注意的一个。这就能代表你的诚意了？你出身于哪里？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合则两利，地狱路是不规定进入人数多少的，不论是你还是我，一人进入必死无疑。这样好了，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如果能从地狱路走出去，那么不但可以随时返回这里，还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处。 哦，你把地狱路的情况和我说一遍，或许我会考虑一下与你合作的。 地狱路的入口就在地狱杀戮场，每一个在那里死掉的人，血液和灵魂都会被地狱路所吞噬。地狱路内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知道进入那里面，如果没有强大的杀气做保障，立刻就会被地狱路中的凶戾之气吞噬。杀戮之都的形成有很多说法，最可靠的一种就是一位突破百级极限的伟大强者留下的特殊领域，而这个领域的名字就叫做杀神领域。如果能闯过地狱路，就相当于得到了杀神领域的认可，杀神领域将吸附在通过者自身的杀气上，形成他自身的领域，归于武魂，又称作武魂的天赋领域。得此增幅，就相当于通过地狱路考验的魂师比一般的魂师多出一个技能，而且还是最宝贵的领域类技能。 这才是爸爸让我来此历练的真正目的吧，不但是要见识死亡，在最黑暗的地方锻炼心智，同时也是为了这个杀戮领域吧。领域类技能很宝贵吗？ 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领域类技能当然宝贵。一般来说，领域类技能只有在魂师达到封号斗罗境界，获得第九个魂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出现的几率也只有十分之一。领域类魂技又称之为极品魂技，除了在封号斗罗那个级别能获得以外，就只有武魂的天赋技能有可能会出现了。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自己的实力就会被放大，而对手的实力就会被压制，如果应用得当，效果将是极其恐怖的。而且天赋领域将会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而不断进化，比如杀神领域就会随着杀气的增强而增强。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因为我就认识一个拥有杀神领域的强者，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不然我为什么会到这个恶心的地方来？ 恶心？我看你适应得很好，你那杯血腥玛丽还没喝完吧？ 这不是适应，只是喝了它会让我的心情平静一些，不再那么躁动了。 看在你告诉我杀神领域这事儿的份上，提点你一句，这血腥玛丽里还有一种能隐藏在血液中的慢性毒药，你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我猜这种毒会在你进入地狱路后产生效果，千余年才有八人能够离开这里，不只是因为地狱路本身的恐怖，这剧毒恐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毒？ 我仔细地研究过，最开始这毒并不是出现在血液中，而是在空气中，空气中毒素的影响导致自身杀气的激发，就需要鲜血来平复躁动，久而久之恐怕就会上瘾，这血液里的毒会令人兴奋，甚至令人变得更加强大，可其中毒素一旦被激发出来，恐怕没有人能抵御得了。你中毒还不深，停止喝血还有的救，如果你再继续下去，恐怕在地狱路你就不是我的伙伴，而是给我制造麻烦的人。 将这些话告诉胡列娜，当然不是因为唐三感激他说出了杀神领域的事儿。从胡列娜的话语中，他听得出胡列娜并没有对自己说谎，那地狱路显然并不好过，所以唐三才告诉他这些。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敌友一说，只要能生存下去。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摸出了一粒药丸扔了过去。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吃下它，大约三天的时间你会有些拉肚子，逐渐将体内毒素排空，如果你不相信我，那么在地狱路我们也不需要合作了，我不希望自己身边随时跟着一个定时炸弹。 看着唐三那平淡而压抑的眼神，胡列娜接过药丸，毫不犹豫地扔入口中， 转身朝外面走去，他最后一句话飘入唐三耳中： 我相信你，也请你相信我，因为我们都需要活着离开。 三天后，地狱杀戮场，最后一名对手在唐三的昊天锤下爆头而亡。他此时不禁高高的举起了自己的双手，毫无保留地释放着全身恐怖血腥的杀戮气息。 一百场和爸爸的约定终于完成了。 近乎实体般的杀气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偌大的场地周围观战者们鸦雀无声。修罗王三个字就像是死神的象征，那名地狱使者亦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修罗王是最可怕的存在，因为他的对手从没有一个能够留下全尸。不论死活，修罗王总会习惯性的踩爆每个敌人的头颅来确保自己的完胜。 恭喜你，年轻的修罗王。 唐三身上释放的杀气竟然在这声音响起的一瞬间倒灌而回，被重新压入到他体内。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地狱杀戮场内的气氛顿时升腾到极致，因为半空中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正在从天而降。呐喊令堕落者们喊哑了嗓子，可是他们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唐三心中凛然，目光朝着半空中那猩红色身影望去，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全身都包裹在一件巨大的猩红色披风之内。苍白的脸色，一双完全血红的眼睛，身体从空中徐徐下降，似乎根本不受到地心引力的牵制。同样的一幕，唐三在父亲身上也曾经看到过。他可以肯定，这位从天而降的杀戮之王绝对是一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悬浮在半空中距离地面五米的地方，杀戮之王停止了下降，从空中俯视唐三。 有请地狱使者。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